看来酒精中毒终于伤到脑部喽，看到了一些不想看的幻影，眼睛前面出现的全部都是一些不景气的景象。 伯伯兰中校，您就不要再喝酒了，这样子对身体不好的。中校，我求求你好不好？ 少废话，你这只菜鸟，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要听从杨威利以外的人对我所下的命令？我应该有权利可以决定我要听从谁的命令啊。你别忘了，这才是民主主义，不是吗？ 伯伯兰中校，我现在就正式的通知你，杨威利元帅过世之后，以后尤里安就是我们的指挥官。所以说，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尊重尤里安的指挥权，不准有任何言行伤害到司令部的权威，不然的话，就算尤里安原谅你，我也不会原谅你。怎么，不服啊？那么你就离开伊谢伦，帮不上尤里安的家伙，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 不，我没有不服。 司令官您好，从今以后下官一定会洗心革面，请您不要放弃我，拜托司令官。 在这之前，我曾经好几次这么想过，那个时候利用休达特战役，当我们败给莱因哈特罗格兰的时候，当时我死了说不定比较好啊。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都快60岁了，我一直以害怕失败的方式活过来，现在我终于知道人活着并不只有这种生存方式。把这个道理交给我的人们，我欠他们很多恩情，一定要报答他们。 6月6日，伊谢伦要塞以革命军司令官代理尤里安·米斯之名公布杨威利之死，为他举行了正式的丧礼。同时，阿尔法革命政府也宣布解散，结束了短命的历史。同一天19:10，从伊谢伦要塞向全宇宙发出的通讯波被帝国军接收到了。 陛下，向您报告一件事情，刚才伊谢伦要塞向全宇宙发出讯息，公布了一个讣文。杨威利，他已经死了。 玛琳小姐，玛琐小姐，朕曾经从你那里听过好几次的噩耗，这次最为严重。你有什么权利让朕这么的失望？你有什么权利？不管是谁，敌军还是我方，大家都抛下朕就这样死了，为什么不为了朕继续活下去呢？朕需要敌人。除了朕之外，我没有给任何人杀死杨威利的权利。杨威利在巴米利恩还有伊谢伦走廊都赢不了朕，还打败了朕好几个重要的将帅，可是到头来竟然死在朕以外的人手里。 玛琳伯爵小姐。 是，陛下。 朕想派一个人以朕的名义到伊谢伦去吊丧，这位吊丧的使者，你认为派谁去比较适合？ 不如就让我去吧。 不行，你要留在朕的身边才行，否则朕会很伤脑筋的。因为你是朕的幕僚总监，你忘了吗？ 我真的好傻，我在期待什么呢？陛下，他就是这种人。 对了， 来妙拉去吧。去年巴米利恩会战之后，妙拉跟雅乌利有一面之缘。 杨威利的死讯不只带给莱因哈特，也带给帝国军其他将帅很大的冲击。 杨威利他真的死了吗？或许是装死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期用装死的计策。 哼，那个狡猾的魔术师他在耍什么诡计有谁知道啊？ 有权利杀死杨威利的全宇宙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的皇帝陛下。即使伟大如奥丁大神也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是这么想的。 那个家伙会这么简单就死了，这一定是个阴谋，那家伙一定是活着躲起来了。 哦，对了，那个代理杨威利的尤里安米兹是什么人啊？杨舰队的将帅里好像没有这号人物。 他是杨法律上的被保护者，阶级是中尉，今年18岁。 这样啊，这个小子还真可怜，以后的日子有他受的，因为他的先人太伟大了。 不管是谁当他的后继者，要做到杨威利那样或者超越杨威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杨的部下也不见得会跟随他。民主共和制最后的堡垒对敌人而言依然难攻不破，可是最后却从内部开始崩毁了。 真是如此，那么战争也终于结束了，士兵们也终于可以回到故乡家人的怀抱里。虽然结局令人有点不满，不过和平终于到来的确是值得庆幸的。 被用来暗杀杨威利的帝国军驱逐舰之中，一艘被尤里西斯击破，另外一艘在逃亡中被比罗上将麾下的巡航舰队捕捉。缉捕犯人的命令虽然下达了，但在公开证实的记录里大多都是因反抗而遭枪杀身亡。因为如此，暗杀杨的直接实行犯在不知道他的姓名之下也以殉教死亡了。关于暗杀杨的犯人们伪装成帝国军一事之后也立即展开调查，却因为10名左右的士官自杀的缘故，想要追查真相也变得极为困难。这个事实跟之前暗杀华伦未遂案合起来，让人感到地球教的势力已经严重侵袭帝国军内部。 结果只知道凶手是地球教徒，背后的事情还是一样一无所知。 如果是那个手腕辛辣的军务大臣远从费沙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手拿着一把刀刺进杨威利的心脏的话，那么我也不感到意外。但是想要控制存在于整个宇宙的阴谋，不管它再厉害也不可能吧。 怎能允许这种可能存在？ 哼。 问题是杨死后的伊谢伦今后该如何处理呢？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听听吧。 杨的死并非意味着和平就因此而来到，共和主义者依然固守着伊谢伦要塞。从政战两方面看来，我们必须要选择采取攻势不可。首先呢，就应该要劝他们投降，如果他们不肯的话，就以帝国全军的武力加以讨伐，你认为如何？ 我有同感，杨威利死了等于奥丁大神把宇宙给了皇帝，违反这个的话就等于违反了天意。 但是 皇帝不会出兵讨伐在吊丧中的军队。 啊， 我猜你一定是想说这只是单纯的感伤而已，对不对？在前一刻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你的心境有了变化了。 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罗塔尔，你别忘了，原本我们两个都反对出兵攻打伊谢伦要塞，不是吗？我们的意见之所以会被皇帝驳下，是因为有杨威利这个伟大敌手存在的关系。如今他死了，如果会重返原先的战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相信你应该懂这个道理，昨天正确的战略到今天未必正确，杨威利活着的时候正确的战略在他死后未必仍持有最大的价值。但是如果皇帝的意见跟你一样的话，那么我的看法说不定是错误的。今后帝国军的性格也会改变吧，变成不是以外征而是以维持治安为目的的军队。如果就此万事皆习的话， 这样也不错， 很多士兵可以活着回到故乡去，宇宙也几乎统一了，暂时可以平静一阵子， 你也就可以回到你心爱的妻子身边了，米达。 对啊，那是最好不过的。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挂在心上，那个怀了你的孩子的女人的事后来怎么样了？ 5月2日生产了，是个男婴。 这样啊。 的确是我的孩子，没有错，父子两代都不该被生，却被生下来了。平安长大的话，顶多也变成一个万人宴吧，说不定会有黄色跟红色的瞳孔呢。 罗塔尔，我知道你无法虚心去对待那个女人， 可是被生下来的孩子是无辜的，不是吗？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并没有小孩。 哼，不要有比较好，不用担心他将来会背叛你。算了，不要谈这个了，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婴儿在这里争论不休，不是吗？ 是啊，你说的对。 好了，我也该回去了，不管是要打仗还是不要打仗，要做的事情还有一大堆呢。 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你就要出任新领土总督了，你的任地越来越远的话，以后要这样子在一起喝酒的机会也变少了。 两个人握手之后就这样分别了。当然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对帝国军双臂而言，这是最后一次的握手，而这天的喝酒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的聚会。这是新帝国历2年6月8日的事情。妙拉以吊丧使者的身份出发之后，帝国军被命令全军撤退。就如米达所预料的一般，莱因哈特是不会出兵攻打吊丧中的军队，但是以前在对付那些门阀贵族联合军的时候，莱因哈特并不是这种态度。这是骑士精神的极致展现，还是皇帝的霸气已经衰退了？米达跟罗塔尔抱着共同的疑问，分别去执行自己的任务。6月2日，以代理皇帝莱因哈特的名义，帝国军一级上将奈哈特妙拉来到伊谢伦要塞吊丧。 让他进来不要紧吗？这正是死谏呢。 以皇帝莱因哈特的个性来看，我并不认为他会玩弄这种阴险的计谋，更何况以目前敌我的战力之差来看，他不可能会牺牲妙拉一级上将这种重镇才对。 皇帝莱因哈特是个很爱面子的人，杨指挥官还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吧，更何况现在杨威利死了，面对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才不去耍这种小聪明的计谋呢。 他在生前就对妙拉指挥官赞誉有加，如果知道妙拉来看他，他一定会很高兴的。让他进来吧。 这一次能够见到您真的非常荣幸，您的先生对我军来说是最强的，而且也是最好的敌人。 谢谢您的夸奖，记得杨威利在生前也经常跟我提起您的事情，今天您能过来看他，他一定很高兴。 米兹先生，虽然皇帝并没有交付给我任何政治上的权限，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对皇帝表示和平恭顺意思的话，我很乐意将这个意思转告给皇帝知道。 不知您意下如何？ 妙拉指挥官，我用这样假设的说法还请您多包涵。如果说你们所敬爱的皇帝莱因哈特过世了，你们会改变你们所仰望的旗帜吗？ 我懂了，米兹先生说的很有道理。我说了一些没有由来的话，还请您务必多多包涵。不管是怎么样了不起的人，只要所属的阵营不同的话，都免不了要互相杀害的。米兹先生，那是什么？如果没有不便的话，能不能请您告诉我？ 那些是对伊谢伦的未来失望，准备离开这里的人。妙拉指挥官，我知道向您提出这种要求不合情理。到那些人返回海尼塞为止，一路上还希望帝国军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 司令官，听说你允许开放仓库，把物资送给那些要脱离的人，这是真的吗？ 反正都是一些能够再生的东西，那些东西超过需要量，放着也会坏掉，干脆让他们带去自由使用比较好。再说，我们也没有发什么薪水或是退职金。 真是烂好人。 我会保证他们一路上的安全，不过，站在我的立场是不应该说这种话了。万一那些脱离者倒戈反过来帮助我军的话，那么日后你们不是会很头痛吗？ 是啊，很头痛，但是我们也只能承受，不是吗？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强迫的，我们也没有责怪他们的权利。 那么我也该告辞了， 下一次见面可能是在战场上吧。祝您健壮依旧， 彼此彼此，但愿彼此都健壮。 即使卧病在床，皇帝莱因哈特依然无法停止身为支配者的活动。虽然把军务委托给罗塔尔跟米达两位元帅，然而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必须要亲自处理。在军务方面有两位元帅可以共同商议，在政务方面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存在。从这个意义，莱因哈特失去席尔瓦贝尔西的痛惜之情在他心中一天天变得更加强烈。其实这种事可以找西达商议，但是莱因哈特已经任命西达为幕僚总监，强化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权限，另一方面也丧失了政治上的发言权。即使在专制国家里，文官跟武官的区别还是得严格遵守的。西达本身谨守于自己的地位跟权限，所以有关国政方面的问题尽量不予回答。 这样啊，看来如果不让马林小姐当宰相的话，你是不肯回应朕的商议的。 陛下， 这个时期莱因哈特的施政应该可以称之为从上而下的革命，特别是民政大臣卡尔波拉格所提案的提升福祉政策，可以说是罗格兰王朝的特质，也相当的大幅度实现了专制下的社会公正。另外，莱因哈特本身虽然没有明说，却期望贵族制度自然消灭，让皇帝跟人民直接结合，希望能达到自由地政的境界。 陛下，您不想用餐是不是？ 我不想吃。 可是陛下，您不吃的话，这样会没有体力的。为了能早日恢复，就算不想吃，也多少勉强吃一点吧。 艾米尔，你想命令我这个当皇帝的朕是不是？为什么一个进士的要求，朕就非得吃下不想吃的东西？对不起，艾米尔，朕有的时候也对自己的急躁个性很没辙，你要原谅我，朕会多少吃几口的。 艾米尔退下之后，莱因哈特只喝了两口汤。如果不是副官史莱德要求觐见的话，他说不定会勉强自己再多喝一口。史莱德的觐见是为了史坦梅兹的遗产问题。史坦梅兹在生前留下一封遗书， 里面写着要将他全部的遗产留给一名女性。为了尊重故人的遗志，于是来请求莱因哈特的许可。 这没有关系啊，可是我记得史坦梅兹他是单身不是吗？ 他们在法律上没有正式办理结婚手续，他跟一名叫格雷西·艾亚佛特的妇女实际上已经交往五年之久。 他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是他说陛下尚未册立皇妃之前，身为臣下的人也不能够组成家庭。 这是什么话？米达跟艾森娜都是朕的忠臣，但是他们都组成了自己的家庭了，史坦梅兹也应该要结婚才对。 请恕属下直言，陛下，只要陛下您还是单身的一天，做臣下的仿效您也是当然的，难道您不这么认为吗？ 你的意思是要朕册立皇妃，这是你的想法是不是？以防朕万一死了。 陛下， 你没有必要这么紧张，朕并不是那个鲁道夫，就算是皇帝也不可能不老不死的，这种事朕早就心里有数。如果朕死后没有留下血亲的话，不管是臣下还是其他什么人，只要他有实力，开始自己要及地位或是王位都没什么关系。朕本来就是这么想的，尽管朕征服了整个宇宙，统一天下，如果朕的子女没有实力，没有名望，就没有理由继承地位。 妙拉归来之后，帝国军便开始撤退。虽然没有嫡系的危险，由于他们矜持，依然不允许杂乱无章的撤军。同时，罗塔尔卸任统帅本部总长的职务之后，以星灵图总督的身份带着新的印绶前往海尼塞行星就任。 吾皇陛下呀，你赐给我过分的地位还有权力，到底期望着什么呢？我只要当一个忠实有用，一个霸业的小齿轮，这样就足够了吗？ 这个样子就结束了吗，指挥官？ 谁知道， 不过我觉得宇宙的一半突然间变得很空虚。杨威利对我军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憎恨的敌人，但的确也是一个伟大的用兵家，就好像为了让白天更像白天而需要黑夜一样，说不定我军也的确需要那样的男子汉。 回到费沙以后，有一连串的葬礼，法兰、史坦梅兹还有席尔瓦贝尔西。 哎，今年到底是什么年呢？真是的，对罗格兰王朝而言可以说是厄运连连的一年呢。 可是这一年才过了一半呢。 您不要吓我好吗，元帅，我希望今年所有的厄运都能够在前半年就全部把它用掉。 真是的，如果厄运或不幸是有定量的话，那么定力将来的计划也就容易多了。每一次出征都和艾芬为我担心的要命。拜耶兰，难道你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没有，元帅。 没有，一个都没有。 是啊，对属下来说，军队就是我的女朋友。不，我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像元帅您的夫人那么贤惠美丽的女性，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拜耶兰， 那 我能教你的只有用兵方面的事情，但是你听好，怎么交女朋友，怎么样跟女孩子搭讪，要靠你自己学。有时候自修也是很重要的。杨威利是民主共和制的最大拥护者，除了一个人例外，是这五世纪里最崇高也是最伟大的军人。他的死会使得民主共和势力瓦解吗？我以前也认为应该会瓦解，但是现在就未必这么想了。不管他本人的希望如何，然而杨威利死后的确成为民主共和制不可侵犯的存在。有一群人继承了他的遗志继续奋斗，伊谢伦成了他们的圣地。由于统帅者的弃局而定，今天说不定也会有不毛之战持续发生，但是光只是伊谢伦的话没有办法跟我军敌对的，问题可能在于那些想利用他们的人吧。不过总算可以平安回去了，能够看到你甜美的笑容，这种幸福应该感谢皇帝跟部下。 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六月，如今又一个战争结束了。 れる君が行く道を遮る重く虚しい戦続こうと夢を殺すな夢を追うんだ遥か銀河の輝きを映す涙で頬を濡らして喜べる日を光の橋を越えて心を裸にして光の橋を越えて涙と愛を解き放して 皇帝莱因哈特正式宣布迁都废沙，杨威利过世之后，人类社会的统一也只是时间问题。在大家都确定和平到来之时，却有人不希望和平到来，银河的波涛尚未平息。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迁都令》，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